Lesson 4. 第四课，我要退房。听录音，根据提示词语回答问题。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s based on the hints given. 一，您要做什么？ 我要上网。 二，您要做什么？三，您要做什么？四，您要做什么？五，您需要帮助吗？ 我要洗衣服。 六，您需要帮助吗？七，您需要帮助吗？ 八，您需要什么帮助？ 我要退房。 九，您需要什么帮助？十，您需要什么帮助？